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学堂，对面的依然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徐老师您好。 梁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从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啊，数问一法方宜论篇第十二。之前呢我们讲到中阳者，然后讲到其字以导引按桥。 上次呢就是我们特意说了这个导引啊，就是梁东问我说导和引有什么区别。 对， 我当时说了向心啊离心啊，其实就是说我们平常老说这话，真正一问啥意思不知道，回去还得琢磨。 对， 琢磨了以后呢，我就是有这么一个观点啊，跟大家分享看看，不知道对不对。我一直特烦这个简化字。为什么烦简化字呢？就是这个简化字搞得我们对这个汉字的根源起源啊就搞得不清楚。不清楚以后呢，我们就对这个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认字不识字。写出这个字认的啥意思不知道。你看繁体字那倒怎么写，繁体字倒上面是个倒，倒 的 倒，底下是个寸。 对， 是吧？什么意思？倒一看这繁体字你就知道了，指引你走那个正确方向，是吧？ 那为什么寸呢？ 寸可能是一步一步走，慢慢走，但是它上面是个道。 对， 你看那个韩愈说诗，什么叫诗？诗说嘛。韩愈说诗者， 传道授业， 传道授业解惑也。他第一位就是告你是传道。 对 啊，我们以前讲过这个道法术器。 对 啊，就是说现在人都不管方向，都是在乎于这个武器装备先进不先进啊，开的车好不好啊。驾驶技术怎么样，关心术和气的层面，不关心方向。如果说你这个方向错了的话，你那些技术手段越高明，你离正确的那个目的地越远。 对， 是吧？所以这个导引的话呢，我们说让你的气血回到它的正路上，正道上。如果他人病了以后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叫气血逆乱。逆是什么？ 回流。 这逆是回流。你看我们说本来说营血就是这个走在血管里面的血啊，是从心脏啊搏出，然后经过动脉到末梢，然后再回流，这叫顺。 对， 如果逆了呢， 就不这么走了。 不这么走了，我们是说有些人出现了手脚冰凉，这是逆。我们以前讲过反顺为逆，是为内阁。 对， 自个儿跟自个儿就打起来。 对、 在上古天真论的时候我们还讲过叫会养生人叫气从以顺 啊， 各从其欲皆得所愿。这叫顺。那么碰到这种不顺的逆的人，那你需要让他什么，把他捋顺了。这叫导。另外一个就是从大乱变成大治啊，气血乱了，乱了的情况呢，以前人说啊怎么回事，怎么叫乱了，我们说每个经络都有它循行的路线。 对、 每个人都有这个鸡往后刨，猪往前拱，各有各的道。如果你走错了路，你本来这个足阳明胃经，比如说我们说从脸上下来啊，经过脖子，穿过乳头啊，往大腿下面侧外侧方走。我经常看到的病人是什么？就是肝经气往上顶，阳明经气往下沉，然后两个人就顶起来打起来。他两个人本来就是说这个，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走你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 对， 但有些人的经络就会拧在一起。然后这两个一个人往上一个往下就会顶起来，这叫乱了。还有的我临床上看到就是这个人的冲任脉啊，冲脉和任脉往上走，然后呢他边上也是足阳明胃经，也是搅在一块儿，他这个经络走着走着就胃经就跑到那条道上。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黄河不是经常龙摆尾吗？ 对， 黄河经常乱到什么时候啊？就从那个黄河就入淮了。 对， 就是黄河和长江中间不是有个淮河吗？ 对， 他一走乱，就是那个黄泛区，就是抗日战争时候炸花园口，黄河一下就跑到淮河，从淮河入海了。就是说你不走你的道，跑到我这儿来了。那么怎么让他复位？这就需要导。就是说让他回到正道上，这叫导。 那么什么是引呢？ 什么叫引啊？就是说归位叫导，到位 叫引。 就是说你已经回到正道了，但是你没有达到你的位置， 比如说你这个手三阳经啊，或者是手三阴经，手三阴经从胸走手， 嗯， 它没乱， 嗯， 但是它气不够， 对， 哎，我把你慢慢引一点一点，哎，一点一点的，哎，引到这个手指末梢了，一看原来手冰凉或者手不温乎，现在一引，哎，手暖和了，这叫引到位了。所以呢，归位叫导，把你引带到正路上了，到位 叫引， 叫引。这叫合起来两个字，又倒又移，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 这个问题啊，我问过那个另外一位中医老师倪海厦老师，倒和移， 嗯， 他跟你的解释几乎是一样，他是这样讲的， 嗯， 他说呢，倒呢就是让这个方向对， 哎， 啊，引呢是到那个点， 哎，你看看，哎。倪海厦老师我非常敬仰啊，我们那天也小聚了一下， 对对对， 那老师气很盛 啊， 很多观点跟我们那个我还有红叶老师观点就是不谋而合。 对，所以呢我们对倪海厦老师的一个访问呢即将在近期推出，敬请大家留意哈。好了，那上一期讲的导引暗桥， 嗯， 对， 这个导引呢就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谁把它归到这儿， 嗯， 谁把它引到那一路。我们现在说如果自己无能为力的话， 对， 我需要一个医生， 对， 我需要一个导师， 对 啊。你看古代这个不是古代啊，就是以前就是演艺界拜师，他有引师， 嗯， 有导师，还有督师， 嗯， 还有带师， 嗯 啊，相声里面叫引宝带， 嗯 啊，就是什么叫引师呢？谁把你引荐给我的？ 对 啊，就咱们俩结个缘，那么多人为什么我咱们俩就碰上了？为什么我要教你？这引荐人很重要， 嗯， 相当于现在北大不是。校长，中学校长可以推荐， 对，推荐 是推荐 实名推荐是 实名推荐啊，那就看这个名分和这个利益哪个翘得高了，是吧？ 对， 你尊重自己的名声还是什么？这叫引师。 嗯， 还有个就是那个保师，这个保师是干嘛的？ 你犯了错，连带责任。 这个保师的作用是，就相当于我们中医里面叫督师啊，就监督一下。一方面我监督这个学生， 嗯， 要好好学，嗯，另外呢我要监督这个老师 好好教， 好好教 啊， 啊，相当于教务处这么个角色。还有呢叫代师，如果你拜的老师年事已高，或者是中间有什么变故没有把你的学业给你弄完，那么老师会委派一个他认可的人继续把你的学业给你带完。相当于你看你拜邓老为师， 对啊，有邓老就指定广东省中医学那个院的副院长杨志明老师啊，做我的引师， 这叫代师， 代师，对， 叫代师 入门，带我入门啊。 所以这个我们平常学习啊，希望有这么个导师啊，引师啊，代师啊，来就是把我们又带上正路， 嗯， 又带到位， 嗯 啊，这叫导引。那么对身体来讲，谁来做这个事儿？ 按摩师啊，导引师。 导引和按桥区别就在这儿，导引是求医不如求己。 对，哦， 按桥是求别人。 哦，就是一个是自求多福， 哎， 一个呢是寻求外力。 寻求外力。 稍事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国学堂。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仍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啊聊到这个问题。复习一下上一周的时候呢，讲到那个话题叫导引暗桥。其实我当上一周的时候呢，我就随便问了一句：导引和暗桥什么区别？导和引又有什么区别？今天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让我就觉得幸福的一个答案了。啊，这个而且呢，刚才那个徐老师也特别讲到，导引呢是自求多福的，暗桥呢是要在寻求外力的。嗯， 对，这我们上次节目也说了，就是说。这个广播体操和我们的就是传统的中国功夫的区别在哪儿？广播体操是用意， 嗯， 是吧？我怎么动啊？指挥的是什么？随意机， 嗯。 我们传统的内家的这些功法，包括导引，它是忘我， 嗯， 忘的什么呀？忘掉你后天灌输给你那个意识， 嗯， 就是说你别在那儿动，别在那儿想动哪儿就动哪儿。那你把这个我忘了以后谁出现了？ 本我， 本我，就那个先天赋予你那个本神出现了，他是在干嘛？他是我们伟大的导师， 对， 他是真是天赋的那种正确的，而且是有能量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对 啊，他会把你的气血的逆乱逆给弄顺了， 嗯， 乱给扶正了，这叫他在导， 嗯， 而且当你那么做的时候呢，你练功要站桩，站桩叫蓄气， 嗯， 蓄气是为了引气做一个准备，就好像你水库三峡水库蓄水， 嗯， 是吧？蓄水的目的是为了发电，就为了那个气唰的一放，一下这个飞流直下，是吧？它由势变成一个气，而且你站桩的那个过程。就从自己就是念头分歧啊，就是整天那想着乱七八糟的事情，身体不由自主的乱动，最后归到静啊，归到忘我，归到了那个 活在当下。 他就站着站着好像自个儿没了那种感觉。 嗯， 这时候呢正是那个意，不就是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嘛，就是说念头纷纷乱乱的起一个灭一个，起一个灭一个，你不要管他。 嗯， 慢慢的就那个真正的那个力量，或者真正的那个信息，或者真正的那个指引带你走路的那个人就出现了。 嗯， 那个人出现就会，他首先拨乱反正， 嗯 啊，就把你这么多年瞎折腾啊，破坏自己，把自己搞得拧巴扭曲的那些经络气血慢慢的扶正。这时候人在站桩之后就会出现一些知觉，或者叫感觉。一个觉是什么？觉得有些地方突然觉得一种酸麻胀痛，有的地方痒，有的地方觉得发凉。 对 啊，有的人站着不由自主要流眼泪。 我就是，我每次都是哎， 不可理解是吧？ 对啊， 不可理解是你的意识不可理解，是吧？ 哎，我想专门想问一下，流眼泪是什么原因？ 流眼泪一个是出寒气 啊， 啊，我们说这个提气呀、啊。就是流鼻涕流眼泪本身也是一个出寒气出寒性的液体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流眼泪就是你曾经悲过，曾经伤过，曾经哀过，但是你靠后天那个意志压迫着自己，强制自己不要流泪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啊，咱们就不流，但是它是本能自然的该流，但是你把它压制住了，当你站桩忘我以后，就是压制你那个力量，人为的作伪的那个力量没有的时候，这时候它宣泄出来了。 哦， 宣泄出来以后呢，你会觉得你以前有一个耿耿于怀忘不了的事情，当时还是觉得释然，释然就觉得，哎，我怎么跟这事儿不较劲了？我原来那么恨一个人，现在看了他也没什么那种恨的感觉了。这是一种我们就讲的气和物质的一种平衡。谁来完成这个事儿？本我 ，somebody， 就是我们说的精气神的那个神 啊。 所以这个导引背后驱动你做那些奇奇怪怪动作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它是你的本神。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些同学也练这些传统的武术。我们宿舍有个老五。上次说我们宿舍老七， 嗯， 老七就说那个鼓楼医院号脉那个， 一个人做节目之后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会把他拿出来。 不是，我觉得上大学啊，一部分学问是在学校跟老师学， 嗯、 一大部分包括做人处事、 啊、 大的学问是和同学学的。 是， 所以同学太重要。 对， 而且更为重要是一屋那几哥几个。 对， 我们一个十几平米一个屋住了七个大小伙子， 阳气太足， 阳气足到什么程度？冬天不觉得热，我们宿舍没有空调，没有风扇， 冬天不觉得热， 不是夏天 啊？为什么阳气足，夏天不觉得热嘞？ 这个阳气足它可以推动两个功能，一个是制热功能，大家都知道阳气足啊，我这个冬天不觉得冷。 对， 阳气足还有一个表现是夏天是不觉得热的。它还有个制冷系统呢， 伏凉 就把那个肾经发动以后，哎，夏天你看这个人，那个阳气不足的人一到夏天是什么？手心热，烦躁。阳气很足是很静，很静的人，但你要跟他打架，那劲儿可大了。 这个我最近也是有体会， 嗯， 就最近我站完桩以后啊， 嗯， 就没有那么容易觉得冷，也没有那么觉得热，它自我的身体的这个空调系统 调和，嗯，自己调和，所以这个我觉得我现在录取员工啊，招生有一个我就专门要了解一下，您上的是函授，还是什么自考，还是这个走读大学， 还是大专，还是本科， 还是这个我就是想了解一点，就是说你的同学对你影响有多大，所以这个同学啊我觉得非常重要，我的这些同学对我都有影响，我们宿舍老五他上大学的时候就练那个五琴戏，他是有老师，但是也等于就是老师给介绍了一下， 嗯， 他就看一本书练，那本书我到现在名字还记得，他叫自发五琴序动工，自发， 嗯， 什么叫自发， 自发嘛，跟自觉不一样是吧，由自觉状态到自发状态， 哎，你看就是我说的，当你入境站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人会自动打出一套拳来，那个动作就是五琴戏， 哦， 他不是人教的，他自个儿就打出来了，我专门啊，就是他们现在练功，就是我们宿舍我们学校有个操场嘛，一到晚上他们到那操场上就站桩啊练，我就好奇，那会儿我不信气功嘛， 啊， 我也不信气，我就看他们好玩，我就跟我们宿舍老五去，哎呦，待会儿这个人就打起来了，就是自个儿就打起那个拳来了，就是虎、猿、熊、鹤，这个 猴 一套打下来，而且他那种状态是无意识状态，那个眼睛是迷离状态， 虎上身，猴上身，基本上是这样嘛，是吧？ 所以说这些东西，体操和那个五禽戏或者是内家拳的区别在哪儿？它是用自己的本能神明在动，不是你那个傻帽意识在动。 会不会有危险呢？ 哎，收不住就是危险。 真的，我是觉得哈。 而且我们当时他练的时候，都是我们那时候十八九、二十岁嘛，那会儿身无疾病啊， 对， 气脉还比较通。我现在觉得可怕一点，就是古代人是先治病后修身， 对， 是吧？你看陶弘景讲了，他说夫道学备啊，欲修成道，必先趋疾。 嗯， 意思就是说您一身毛病的时候，气血是逆乱的时候，你那会儿就是说去非要去想到悟到那看到真景啊，就是得到那种什么大小周天或者是什么什么境界，那会儿很容易什么 走火入魔。 什么叫走火入魔？就是说气血走的不是正道，你身体还有一种邪恶的力量在推动着你，这时候呢你非常容易出偏，所以很多人练气功把自己练废了，练惨了，这就需要注意。所以练功呢最好是还需要有老师的护持， 嗯， 当你出偏的时候，老师马上给你纠偏， 嗯 啊，这也是说自个导自引不行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人来帮你去按桥。 对， 所以我说，这个导引背后的这个力量呢，就是我们天赋那种本能，大家要珍惜它，重视它，最好是能把它利用起来，让它呢维护自己，这是最好。 嗯 嗯。 到底该如何维护呢？稍微休息，马上继续回来。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的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一起来聊聊这个导引按桥。刚才讲到说如何维护，就尤其是很多人呐、这个自我以为呢，这个觉得自己可以自我打通自觉，是吧？立地成佛，所以呢就很容易呢变成立地成魔。 真的立地成魔 啊！ 有些人好多练功练的收不住，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病， 千万要记 住，这都是悲剧啊。前段时间就是我们比较流行一本书叫《求医不如求己》， 对， 很多做医生的人反对。说这本书怎么怎么不好，我比较认同这个观点，因为什么？扁鹊说过， 嗯， 啊，说他把那个国太子起死回生失绝嘛， 嗯， 人都认为死了，他跟学生们给救好了，然后后来人们说他能起死回生，扁鹊说我不能起死回生，因其自当生，于使之起耳，是吧？ 他有这种自愈的能力，或者还有生机，医生是起一个辅助的角色。所以从人体这个康复自愈或者治疗疾病上来讲，如果人的这个自愈功能没有了，纵你医生有天大的本事，你也没有办法。所以从求医不如求己这个口号我觉得是对的。而且我本人跟那个写这本书那中里巴人叫郑福忠先生啊，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我后不一期开课，我专门请郑福忠来给我们这个学生讲课啊。很多人还说就是啊，他们这个不是医生或者是没有什么行医资格，为什么能给人治病？我是这么说，郑先生是一个练家子，他是祖传的练这个八卦掌和太极拳的，他就是能够悟到这个经络气血的这种 走势 啊，或者经停，经络气血经停的地方就是我们说那个穴位。我给外国学生 站嘛啊， 我说这就是 bus station 啊，就这儿停一下啊，你在这儿抓的比较好抓。所以这个他本身对这种就是武术和气功的这种修行和锻炼，其实就是学中医的最好的入门的门径。包括我们现在想学中医，我的学生，我的第一件事我说去修身，去站桩，自己站桩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症状以后，让老师再帮你一下，就是让从自修变为什么被人修是吧，这样的话纠正过来以后呢，人会对啊自己就产生了很多这种敏感啊，也恢复了知觉。我以前有个一个法国学生嘛，他站完桩以后他感觉是什么，他说我以前啊打篮球跟人传球，老是篮球砸到我眼镜上我才伸手，反应迟钝。这就是我们说这个魄力不足，就同时一杯水被人烫一下，最快收回手那个人魄力就足，是吧，反应就快。但是他自从站桩以后他眼镜一副也没睡过， 为什么呢？ 哎，这就是我们说恢复了他的那种魄力 哦， 就是天赋那种本能的那种反应， 对， 是吧？还有人修炼到一定更高境界，什么？夸我拿个锥子扎你眼睛，我眼皮都不眨，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 说定力， 哎，这就是定力了，就是我们说那个真人叫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啊。到了圣人和这个贤人，就是顺应阴阳，逆从阴阳，这就更高的一个境界了。这还有人就是古代说人说射箭嘛，你能够在平地上射一箭，那我在千仞的高山上搭一个木板，你站上去，你再射箭，这就是我们说对人的心神的一种，从让它发挥作用，最后到顺应它，最后到 收敛它， 把握它，这就是不同的修行的层次。那做普通人来讲呢，就是说我建议大家都去先静一静啊，体会一下自己，恢复一下知觉啊，这就是在有意识的呢跟老师去学一些这些太极拳形意拳或者五禽戏的这些姿势，就有助于自己身体的恢复啊。我觉得跟老师很重要，然后呢健身要比健体要重要啊。这就是我们的对这个居于中央湿地啊，我们这些人容易得这种痿厥寒热的人最好的一种修行的方法。 对啊，就补充一句哈，我前两天看这个尊生八千啊，它里面专门讲到了这个导引按桥的，尤其是导引术的时间问题。好，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如何用你的，你应该是哪几个动作，哪几个怎么搓怎么薅怎么喝，然后呢怎么这个动作怎么扭曲变形，当然是这么说的，就是说然后呢就可以把那个气血引到哪里去补肾经啊，夏天怎么样是吧， 对，它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姿势啊，或者是想达到不同的目的。上次你不是跟我说了谁传你一招吗，是 对 怎么把这个气引到这个中指上。 对、那没法，对，因为咱们不是电视节目，没法再演示给大家看，但是呢我用了大概一秒钟就立刻意识到原来真的有效，就是一下子就知道哦，原来气是可以这样传到中指的。 这就叫导引，这叫你有意识的去导引。 对， 那么我们说最高境界是放弃意识，让自己那个本我去引气，他知道。因为我们现在用意太过以后呢，就干扰了自己的神明，神明本来要去那儿干活工作啊，清除长出来的垃圾癌细胞是吧， 结果你就把气引到你认为重要的地方去，长此以往积累下来，这个人就会觉得，哎，突然得一场大病。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偶然的事，都是必然的。你就分析一下他前面的所作所为，你就知道了。 诸果皆有因啊。 嗯， 好了，刚才讲到，故导引暗桥者，亦从中央出也。 啊，这个暗桥呢，我们再补充说一句，上次我们不是说了，这个暗桥是我认为仅次于注油的这个最高的一种治疗手段。 对。 可贵在哪儿？可贵在它是以人治人，它要用人的力，要用人的气。好的大夫呢，他还要用意，他有职业素养。 对。 最高的大夫呢，他还用心。 啊，用神啊。 这个人跟人有接触，有了肌肤的接触的话，他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啊，那种带的那种，我们称之为影响力吧。 对。 和你这个没有接触是，这个对人的影响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老说这个朋和友是不一样的。朋是肉挨肉的。 嗯。 啊，两个月子。啊，友是志同道合，朝一个方向走。是神交。啊，是柏拉图式的那种交往，这个朋就不一样了，就有肌肤之亲。 嗯，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建议呢，就是说我们这代人的父母， 嗯， 他们的那种生长环境是什么样的，大家都可以回想一下。 嗯， 那种生长环境呢，就是对他们身心带来的伤害，以及导致他们现在这个疾病，它之间有一个必然的联系。我得出个结论，就是说那代人缺什么，就我们想孝敬父母。我们整天喊一口号说为人子女者不知一为不孝。 对。 那我们想孝敬父母，我们从哪入手？那我们上一辈人缺什么？ 我们上一辈人呢，缺温暖，缺信任， 缺乏被关爱。 对。 而且缺，他们都是在奉献。 对。 你看我们现在国家说建国六十年，各方面多大的飞跃发展，那里面都是几代人啊无偿的奉献，他们就被革命的那种热情鼓舞着去无偿的奉献，可能自己就最后就落下了一身病。那这些人无偿奉献到现在，他留下那个亏空，就会造成疾病，或者就造成疾病的隐患。 嗯， 那你现在想孝敬父母的话怎么办？我觉得就是要去给他们与关爱，而这种关爱，好多人说我给他买房子，啊，我每个月给他钱。没用，他们需要那种实质性的关爱，就是什么？他们需要肌肤之亲。 嗯，抱一抱他们， 不容易啊，真不容易。这种我们都知道，婴儿现在需要那种抚触训练。 对呀。 我说我告诉你，现在很多老年人反而需要这种抚触训练。最早提供就是给我这个提供这种思路的，就是上海印象学堂那个李新大夫。 对， 李新大夫他是研究，他本科跟我们一个学校毕业，他后来到天津中医学院学心理学，他也发现这个问题，他是说父母缺乏被这种拥抱。 嗯， 所以他就建议我和我妹群播，说回家呢跟父母最好有这种接触。但是我就发现啊，我是从小这个调皮捣蛋挨打长大，我爸跟我也有肌肤之亲， 主要是隔着一个藤条， 隔着一个戒指藤条的肌肤之亲。所以这个你咱们分三个等级，一个是没有肌肤接触 啊， 姑且称之为不炒股 啊， 是零 不炒股。 最好的境界是拥抱， 对， 是吧？这是正面 啊。 那个挨打是比零还坏，还他妈的负面接触。所以我当时就 对，那这个徐老师是怎么跟他的父亲负面接触的呢？稍微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国学堂。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的国学堂。刚刚话讲到此处啊，就是很多的父母和子女呢的接触啊，不仅仅是零接触， 而且是负接触， 是负面接触，是用藤条来接触。 这个 以前有句话叫棒打出孝子， 嗯， 你要说真的反对这句话呢也没道理。 对， 我亲身经历也是一回事，另外我也观察，我有个同学，他是女儿， 嗯， 他有个弟弟，小时候调皮捣蛋特别厉害，就特出格那种，他妈妈打他，打得特狠，也是打到接近成年，但是后来他妈妈得病，得癌症以后呢，那个儿子对他照顾特别好，包括他没得病之前，亲，你说跟没打那个亲，还是跟打了这个亲，结果他妈还是跟这个儿子亲。 嗯。 后来他母亲去世在医院的时候， 嗯， 就是去世了， 嗯， 清理遗体，就是开始洗啊，擦洗遗体。 嗯， 那个就是我那个同学可能就稍微有点忧郁， 嗯， 可是那个儿子就是没有一点隔阂，就没有那种什么啊，这是已经是怎么遗体了尸体了，这就是说他这个中国人这个棍棒底下出孝子，他有他背后有一种东西啊，血亲怎么打也打不散， 嗯， 但是也有打得反目成仇的。 对， 但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老一辈人缺乏这种肌肤之亲的话，你要去慢慢的去融化它，改变它，然后呢你能够收到一种更好的效果。 嗯，我前段时间看那个 Discovery 啊，他有一个纪录片， 嗯， 他讲什么呢，他说他偷拍和记录了，包括就是从暗中啊去拍了很多那种服务员，他们统计下来呢，就说如果这个客，比如是餐厅服务员和这个客户有一个身体接触，比如手的接触什么的，他拿到的小费的比例要比没有接触的高。 哎，你看看， 他是无意识的，当然别人也不是刻意说因为碰就给，他肯定就是有人无意识的，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接触之后，立刻由身体的这种距离的变小，变成心理距离的变小。 对啊，人跟人的距离，它有一个生理距离。 对 啊，就是说咱俩站的多远，当然这个距离就是越关系越好，这个距离呢就是越近， 嗯， 最后到了就是零距离，那就是朋了嘛。 对， 另外这个服务员跟你就是能不能拿到小费啊，你观察一下， 嗯， 他跟你，他接不接你的眼神。 嗯， 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餐厅也好，服务这个饭馆或者到住宾馆也好，我就发现体现一个这种服务机构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就是那些所有的人员，包括那个这拖地的那个人或者是前台人，他接不接你的眼神。好多地方是服务差人，他躲你，还有就恶狠狠瞪你，意思是你怎么这么事儿啊， 让你不敢跟他接触， 你都吓得你说灰溜溜的你都躲。好的服务都是迎接，眼神中流露是说 May I help you？ 嗯， 啊，你有什么事儿吗？我可以什么帮你吗？ 嗯， 这种眼神不用躯体接触，你也愿意多给他小费， 嗯， 是吧？大家其实都不差几块钱，差的是一种心理的感觉嘛。 对，接受。 现在就是， 啊， 嗯，接。 对，所以呢，刚才呢就讲到了导引暗桥，这是一个大学问啊。以后呢，我们再专门找一个时间呢，再深入聊哈。 嗯， 那故导引暗桥者，亦从中央出也。 嗯。这就是说，我们说依法方宜论了。依法方宜论，主要介绍了几种不同的治法：东方出砭石， 对 啊，南方出微针啊，西方出毒药。 对， 这西方毒药，我们在这儿加一句啊， 嗯， 中国老说地道药材， 对 啊，但是你分析一下中药里面，有一大部分的中药，它的最好的产地都是西方，特别是川药。 对，附子嘛， 这个我们现在开药什么川黄连、川后破、 川 贝、 川弓 啊，川，你说那个川弓是川胸 啊， 草字头一个弓箭的弓 啊，对不起啊， 川胸 那个字叫胸啊， 胸，它的本名叫胸穷， 对， 四川出最好，为什么？西方挺怪的，这个一从西方来，故毒药者一从西方来。你刚才说那附子， 嗯， 就四川。 江油 啊，江油出的附子，附子呢，现在就是自打扶阳派这个逐渐闻名以后，这附子也就被大家所熟知了。这个急救回阳救逆离不开这个药，但是现在的这种就是医疗条件所限，他给你附子的用量，药典上就规定十克、 九克、 啊， 我说食客还犯法了。 嗯， 所以搞得现在医生们都不敢用。不敢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很多人能被救过来，最后就是白白的就送命，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是中药使用这个药的话呢，就很多不好说的东西。我刚才说这个毒药者从西方来，还有一个就是你发现没有，中药里面很多的中药并不产自中国。 是吗？ 哎，你看所有带什么胡啊、番呐、这些药， 柴胡， 不是那个胡 啊。 举个例，胡椒 啊，胡椒是 胡麻， 对， 胡瓜， 对， 是吧？藏红花， 对 啊， 番茄， 番茄，番木瓜， 对， 是吧？它很多所谓的这个药叫，这特别是香料药，都从哪儿来的？ 阿拉伯地区。 对， 西方 阿拉伯从西方来的。 对， 这就是我们说中国有丝绸之路，我们出产出口丝绸瓷器，我们换回来什么东西？ 全是这些吗？ 全是这些香料。你看福建泉州嘛， 对， 它也是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海港，所以这个阿拉伯国家很多的香料药都进口到中国， 包括印度， 而且这些药都是很有名的中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用止痛的活血化瘀的叫乳香没药， 对 啊，这个没药更有意思，叫 more， 就从那个英文翻译来。你知道这个 more 是什么吗？ 更多啊， more， 它就那个树叫 more， 为什么叫没药 啊？ 就从它的发音来的。这个树本来就中国就没有，就是在中东地区。这个根据圣经记载，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 啊， 有三个 king 啊， 去探望他，分别都带着不同的礼物。其中一个 king 拿的就是什么？没药。 哦，一个国王拿了个没药。 哎，这个没药和乳香都是一种树的那流出来那个胶凝固以后做成的药。 嗯， 我们拿它来用这个止痛活血化瘀。你到一些教堂里，就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堂里面。他们用个小炉子， 对， 底下点个小蜡，小蜡， 对， 小火，上面就放了这些树胶这样颗粒， 对， 放出的那种香味，这就是乳香和没药。 这样 就是西方人用做香料，你看到中国以后呢，成为中药。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中药的定义，什么叫中药？ 嗯，不是中国产的药，而是用中国思想来用的药。 哎、高明高明，所谓中药者。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的这些药物， 嗯， 不管它产自哪儿， 对 啊，你看我们说的，砂仁、茴香，你看叫茴香 啊，这些药都是从南方，就是赤道以南、赤道中或者是西方国家过来的，但是这些东西为我所用，在我的理论指导下去用它，它才叫中药。可我们现在是什么？ 用西医的理论来指导 中药、哎、用西医理论去研究中药，分析它什么化学成分，然后得出个什么结论，然后给它用。对不起，还你这么用挺好，我们不反对你，但是您不要说您这是中药，您用的是植物药， 嗯， 是吧？很多人就跟我抬杠了，那都是药嘛，你管它什么用。他的意思，那个药是恒定不变，你怎么用它都会是那个药，就会有那种作用。 此言差矣， 此言差得很远。 嗯， 我给你同样的油、调料、菜、肉，你给我炒盘菜， 是的， 你炒出来跟那个厨子炒的一样，你用的东西是一样的呀，是吧？咱俩下棋，咱俩棋子是不是一样？那为什么有输有赢啊？ 这个例子尤其惊叹。好，稍事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徐老师给我们讲的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什么叫中药的问题，是吧？ 嗯， 同样是一个棋盘，大家都是那些棋子，为什么有输有赢呢？ 对啊，大家都现在就是说这种 智在发达，这个慧在没落，大家都关心到那个有形有质的东西啊，好像就是说给你这个飞机大炮，你就能打胜仗。对不起，后面那个人怎么用它很重要，而且他后面那个领导的那种指导思想是更关键的。为什么就是民国以后这个军阀混战，那些军阀都成不了气候？为什么 呢？ 他就是个军阀。 嗯，他们没有站在国家的角度去看问题。 你看看，他不是政治家。 对，阎锡山就站在山西的角度看问题，是吧？陈炯明是站在广东的角度看问题。 他不是政治家。 嗯， 这就是什么？他就好像就是，哎，我这个仗打得很好，枪法也不错。他这些人就是追逐那种蝇头小利啊，我哪有钱我就打哪儿，那我就去抢哪儿地盘我就占。他没有那种战略高度。真正有战略高度的就是我们说，哎，为了全民族利益，为了全中国力量啊，我们一帮文人文职在指挥这帮职业军人，这就不一样。 嗯， 他就那种考虑的，有的仗我就该打，有的仗我反而要退，是吧？这就有战略思想。这个中药的使用，如果你不懂中医理论的话，你用中药，那就说你就直接说你在用植物药就完了。 嗯， 真正使用中药，如果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的是同样的药，产生的效果完全不同。 嗯， 所以前一段时间人们说啊，我用龙胆泻肝汤把人给吃出什么肾坏死、肾结石， 是中医问题。 我说对不起，是那个使用者的问题，不是中药的问题。 嗯， 谁让你这么吃的中药啊？现在是出了这一道事故就说中药有问题，那中药肯定是有毒的呀。你怎么用它发挥它所长，去用它的毒性平衡你自身的毒性，这是需要指导思想的。现代人就是光研究中药啊，而且用那所谓的现代科学理论研究中药，最后把人吃坏了，最后骂中医。在日本表现的尤其典型，日本人很喜欢汉方， 对， 他能够把《伤寒论》所有的条文、所有的方子用量都研究到了极致啊，《伤寒论》有多少个字儿他都知道。但是这都是什么？ 只见树木， 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研究方法都是什么？就是那种所谓的啊，现在的这个 科学 的方法。他研究，比如说一场足球比赛，阿根廷队得世界杯了，他就说最后一场比赛谁踢的，谁射的门啊？马拉多纳射的门。马拉多纳拿哪个脚射的门啊？左脚。然后触球点是左脚大拇指。然后他就开始研究那个左脚那大拇指，这是他研究方法。中药治病了吧？你比如说我们用白虎汤退烧了，很多这个所谓的西医啊或者科学家去研究白虎汤有什么东西，石膏、粳米，研究半天这怎么能抗病毒呢？能抗感染呢？他研究不了，他思维方法本身就错了，所以用这种方法去搞中医，把中医都搞坏了，是在日本出现了几起。用汉方出现大规模的肝损害的这种医疗的事故， 嗯， 就是用小柴胡汤，他们把小柴胡汤制成那种非常好的制剂啊，就跟那个雀巢咖啡似的，即冲即饮，技术很高明，但是他不知道小柴胡汤的使用的那些禁忌症，他只要是肝炎都给人用小柴胡汤，他不管虚实寒热，他只要说你符合这个往来寒热、心烦喜忧、默默不欲饮食啊。他就给你用小柴胡汤，就把好多人吃的肝的纤维化、肝硬化、肝坏死，最后搞的那个制药厂最后倒闭。说这些人不分析自个儿对中医理论没掌握、不精通，他就说什么、 嗯、 中药有害。这就是我们现在犯的极大很多所谓的这个药一说，我们搞的是现代中药。我说您不要这么搞了，您说您搞植物药就对了、 嗯、 啊！你不懂中医理论搞中药，那是您在是人祸，不是药祸。 在这个事情上啊，产业界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嗯， 这个 IBM 嘛、 啊， 以前呢就是卖电脑的。 嗯， 后来他为什么把电脑卖给联想不干了呢？ 嗯、 因为人家干的是 total solution。他卖的是解决方案 啊、他叫整合是吧？ 对，解决方案就是说谁生产的什么设备、 嗯、 我也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买外面的， 嗯， 的系统集成，用 Intel 的，用联想的、 嗯、 用什么 Cisco 的、嗯、什么东西、 对对对， 但是呢最后怎么解决你的问题， 嗯， 所以他变成了这个公司，后来他收了一家财务管理，好像是毕马，不是 哪一家公司来着？ 卖思想。 对，就卖思想去了。 嗯， 那么这就是，那他实际上 IBM 他从此完成他一个有意识的转型。 嗯， 啊，他就不再看这个气数法，他看道的层面。 所以他们老说这个中药，那我其实告诉大家，中医离开中药是照样可以生存的。 对， 因为我可以不就跟高手最后就是比武一样，你用你的什么龙泉剑，我用我的清明剑，大家都关注那个剑怎么样，没必要，拿个草棍我也能治好病，是吧？我不用针，我弄指头也行。 嗯， 所以这个中药不重要，中药使用药背后那个思想很重要。 对， 最早就是上个世纪反中医流传一句话叫废医存药嘛。 对， 说中药是有效的，中医是没用的，我们把中药保留下来就完了。可以啊，你把厨子都杀了，你把那个菜都保留下来，你做吧。 嗯， 是吧？你做， 有道理啊， 你给我做盘菜， 有道理啊。啊，说到此处呢，徐老师，我有个技术问题想问一下您啊。就有一天晚上我夜读《本草纲目》，然后呢就看到他什么东西都可以用药了，是吧？作为药，饭也是可以一味药，这个人上的这个头发也是一味药，其中讲到了一味药叫人中黄。 嗯， 什么东西叫人中黄呢？ 我跟你讲过， 我忘了。 又忘了。 我就以后是不是这个也不是人结石了？ 不是，他是把甘草 啊 放到一个竹筒里面， 对， 然后放到粪坑里去浸。 它有时间限制吗？我看到好像是冬天什么时候进， 对对对， 春天什么时候出，是吧？ 就是得腐气啊， 哦， 就是那个腐臭之气，它是治疗那种，我说了，就是大肠杆菌已经全部被干掉，吃什么拉什么。有这么笑话，挺恶心，但是有道理。 嗯， 他说有个病人说，大夫，我吃什么拉什么，我吃苹果拉苹果，我吃米饭拉米饭。你知道大夫说一句什么话？ 你拉什么再吃什么吧。 那你只能吃屎了。吃屎就拉屎嘛。说的话很糙，但是呢，就是说利用这种腐臭的发酵的东西去培养人体那些有益菌。 嗯， 它是有道理。你说这个人中黄就是说这个东西。 哦， 所以说西方毒药， 嗯， 啊，北方用艾灸，中央者其实是最高明的，导引暗桥。他说导引暗桥一种，我觉得中国如果将来说对人类最大贡献的话，那就说这个导引和暗桥的技术。 嗯， 可是呢现在都不把它当成了治疗手段，一说我是保健的，不对，真正的导引和暗桥是能治病，而且是能治大病的。 而且吧，现在暗桥呢比较被大家看得到。 嗯， 因为暗桥呢可以收费嘛，服务嘛， 嗯， 是吧。 嗯， 导引呢你得自己弄，但没法收费。嗯，所以导引呢就比较没落了。 导引的话你可以不是收费，你可以 教他， 你可以剪，哎，教，让一个老师好好带你。我的很多病人被我治好了以后，我说去跟那个我们学堂不是请了马老师，马士奇老师教形意拳，我说你以后就跟马老师去站桩，你以后就可以保证你不会再来找我看病，是吧？ 嗯， 马老师那60多岁了，没吃过药，没住过院， 对， 是吧？ 我试过推过他一次，那次哇，弹开，是吧？ 推不动， 他身上有股气。 对，他那种气其实人人都有，只不过他有一种特定的方法，他把那气聚到一块儿。 哎， 这是本事。 他是怎么聚的嘞？ 这就是导演。聚精会神嘛，站桩的时候其实就是聚气、收心、收神的一个过程。 嗯， 啊，你打他的时候，真正聚气的人，他我好像跟你说过，他一只鸟落在他身上， 嗯， 然后他飞不走，你知道为什么飞不走吗？ 为什么呢？ 那个脚鸟要飞，他要蹬一下吧。 对对 对。 当你要蹬他的时候，他那儿啪一下就软了，就是你一脚踏空。 那个鸟一蹬， 一鸟脚踏空， 一鸟脚一蹬踏空，飞不起来，再一打还飞不起来。练功的练到一定程度，它叫听劲儿， 那很敏感了。 什么叫听劲儿？ 嗯， 这就相当于我说那个视察的那个视， 嗯， 眼睛是闭着的，听那个劲儿。你一拳头打过来，你力量是怎么走的？它本能有一种反应，就把你拆解掉。 嗯 啊，这就是马老师说呢，就是站桩站到一定程度，他叫练出神明。什么叫神明？就那个本我的感觉。就我刚才说那个法国那学生 哎，再接篮球不会砸烂眼镜的那种感觉。还有我的学生说站桩挺有意思，他说我现在站桩以后，我能听出来谁在跟我说假话， 一模一样。哎，徐老师，最近呢、啊，我发现我长出一种能力，我以为是那个什么，就是有一个人如果敢跟我说假话，好吧，我一眼一看，有时候都不看， 你不看你， 我都知道他在说他在说谎。 哎，你知道他在说谎，其实人在说谎的时候， 他有股劲儿不一样， 他那个声和音都不一样。 对， 哎，这些东西你说拿理性分析，他哪个什么打嗝了、打磕巴了，他说那话的时候什么脸红、心跳、出汗了，这是你完全从实证的感这个研究上去说他说假话。 嗯， 真正这是一种感，你练出神明以后，你能知道啊，这人在说假话。而且你练出神明以后，有些人你不爱搭理，有些人你愿意跟他亲近。 嗯， 这时候你就说什么叫同气相求。你的正气足了以后，你对那些身上带有邪气邪念的人，你就有点退避三舍。 所以你要真正的洞察一个人呢，很简单，看他经常接触的三个人五个人 就知道。有个人说过吗， 说什么 评价一个男人，就看一个是看他娶什么样老婆，第二看他怎么死的。 怎么死 就是说看他是怎么死的、 哦、 最后盖棺定论评价这个人。 嗯 啊，其实观察周围的那些人的情况，你对这个人你就有个大致了解。而且我发现就是我周围的朋友圈子在我不同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朋友圈子莫名其妙在换。 对， 就是当你在变的时候，突然觉得原来觉得待在一块挺舒服的人就有点不能说别扭了，就好像有点不对劲了， 缘分到了。 慢慢的这些人就 疏远 啊，比如说哎呀来打打麻将啊，这时候就觉得哎呀不愿意了。 嗯， 这时候呢另一批人又出现了。所以说我们老说想转运，我说想转运很简单，换人，不是让你换女朋友、换老公、换周围接触的那些朋友。 要换人的话，还有个更深层次的，就自己换自己的心。 哎， 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朋友。 哎，这些人就扑过来了，就跟飞蛾扑火一样，就是你当你在变的时候，那些人都在变。 对， 这其实也是导引暗桥通神的一方面。 实在是有意思啊，希望各家大家呢有机会的话呢再去看看各种好的导引暗桥术。不过特别要提醒大家不要自己修炼，因为呢这还是会有危险啊。好了， 嗯，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国学堂，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徐老师， 再见。